各位观众好，翻到嚟学人沙龙，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斯文不死本家传嘅。咁啊，同我哋讲呢个话题咧，除咗我之后咧，仲有我哋嘅老拍档啊，嘉齐，咁啊 ，Carmen 同埋 Vicky。Hello 啊，咁啊，呢个题目咧里边嘅内容咧，其实我已经摆咗喺自己个笼底咧六七年时间，咁啊一直咧都冇一个好好嘅机会去讲呢个题目。咁其实讲咩嘅咧，就系、是、我见到咧就系、是、譬如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啦，咁通常咧倾嘅话题咧就系、是、呢个狮子山下精神，即系话咧我哋唔系好成功咧，就可能同我哋努力系有关系。咁但系咧近年咧，我成日都听咧好多咧就系话咩识人好过识字啊，即系成功需父干啊，父亲个父啊，咁就好似咧即系呢个家世啊、家族啊，就好似系会唔会系变咗就系啲雄霸住所有嘅机会同埋资源啊，人嘅上流咧就变得好困难啦、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个代际嘅关系嘅差异咧，喺我教书嘅时候就好明显系见得到大家嘅想法观念系同我读书嘅时候已经是完全不同，咁所以我一直都好想去讲呢个题目。咁但呢个题目呢都唔系喺历史上面常见嘅一啲嘅讨论，因为讨论到嘅系一啲即系传承嘅问题啦，同埋个有关世家嘅话题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解释嘅。嘉齐 啊，其实咁样嘅，我哋喺近代呢可以话系一个唯才社会为主啦。咁唯才社会嗰个重点就系我哋系每个人都系靠个人嘅努力，咁啊，同埋喺個人上面嘅一啲特質咧，嚟到去爭取個社會地位。咁所以即係成敗咧，我哋好少會去睇嗰個人嘅背景啊，究竟佢嚟自咩家族啊，或者佢原本係咪好顯赫啊，背後嘅財力係點樣啊？咁呢個似乎係我哋唔強調一樣嘢。咁但係我哋唔強調啫，呢樣嘢係咪存在咧？咁我哋都可以討論。咁而我哋今日講嘅斯文不死嘅問題咧，就係咩咧？有時喺中國歷史上邊咧，改朝換代可以話係成日都見。咁但係改朝換代就唔代表係文化嘅崩解，唔係天崩地裂。好明顯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人嘅家族裏面咧，將文化保存到落嚟嚇。咁呢個所以點解係本家傳？ 哇！但係其實咧，你今日咁講咧，呢個題目其實對我嚟講就好陌生嘅，因為咧喺我自己或者係我同年齡嘅人咧，當日咧我哋好多都係我哋自己家庭裏邊咧讀書最多嘅，或者第一個咧係有機會咧讀到大學嘅。咁啊，呢個喺我哋嗰個即係階層裏邊，當時係好普遍嘅。咁所以對我哋嚟講，我哋又唔係好知道乜嘢為之即係世代書香世代啊，啊幾代人都係做官或者幾代人咧都係有學識，呢啲咁嘅世家嘅概念咧，對我嚟講咧就真係好陌生。而且咧，世家同呢啲貴族其實係咪一樣嘅咧？喺古代嗰度， 我覺得咧，聽到呢、這個，我會覺得有兩方面去睇嘅。第一咧，我哋當然一陣我哋都會慢慢講到啦。即係你中國歷史上其實都會有社會流動嘅。即係好似阿卡文講，如果你努力啊、讀到書啊咁，其實你都會把握到一啲機會向上流動。但頭先一開始講到啊，呢、這個世家咁。我会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想传统的社会为什么很多时候会觉得好像说啊真的成功需父干，或者所谓有官二代。我们要想就是你那个国家这么庞大的时候，其实你在哪里去找一些人来可以即是简单来说做官呢？你找一些你不识的人，其实对于从那个国家或者朝廷的角度来说，那个成本好高啊！咁你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話，我用翻一啲做官嘅人嘅子女啊，即係嘅子孫啊，就會比較係比較有把握， 信得過啊！ 信得過嗱，我呢度舉一個故事啊，我哋成日講到不偽孝文帝漢化，佢不偽孝文帝其中咧有一點就係佢用好多所謂嘅世家子弟做官。當時其實有人問過佢嘅，佢話點解要用呢啲世家子弟咧？孝文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呢啲可能得个名啊，但系佢话呢啲人从细到大嘅时候咧，跟住啲父兄咧，佢掌握咗一啲礼仪啊、朝廷嘅嗰啲即系制度啊等等，佢话用呢啲人咧就有呢一个好处啦。 我哋觉得有啲嘢其实系慢慢一路讲清楚，其实有啲原因。嗱，譬如一开始我哋去讨论到一啲嘅国家嘅诞生嘅时候，必然同呢啲部落啊相关有关系。咁大家知道部落一定系同血缘啊亲族系联系啊嘛，住埋一齐繁衍有关系。咁所以话先秦时候，譬如周天子去建立一个自己嘅诸侯嘅世界嘅时候，其实就系以同姓诸侯分封作为核心。咁所以而我哋都知道世家嘅起点都系呢一类型嘅，我哋诸侯嘅观念。咁其实就系、是、譬如如果差开少少日本咁计啦，呢、這个观念可以延伸到去到好近代，都系以即系、以天皇啊相关嗰啲同姓 啊一路延伸落去。咁所以其实对于好多嘅历史咁漫长嘅长河嚟讲咧， 家天下需父干咧，即系唔系可以 debate 嘅，即系可以讨论，而系必须嘅前设添。就觉得咁，所以反而我觉得慢慢就系、是、咁有对我迷，我觉得有趣同迷人嘅就系话，就算喺咁嘅咁强嘅需父干嘅背景之下咧，个人嘅能力咧都好似从来冇被忽略嘅，都好似永远都有啲人咧喺呢啲咁嘅空间度咧就可以诞生，咁就做即系结合。咁所以我觉得世家呢个讨论延伸到今天都值得讨论，就系因为两样嘢始终要做。揀個信得過做出嚟就變咗嗰啲叫豬隊友，可能仲衰喎。 係啊， 咪嗱，就係咁樣講啊。我哋而家咧就覺得即係講世家好似係一個要特登討論嘅問題。咁、但係呢個特登要討論本身咧，已經好值得深思嘅。因為其實喺中國嘅文化裏面咧，咁由於喺隋唐以後科舉制嘅即係普遍嘅出現啦，咁並且係讓好多人可以平民出身可以做官，我哋就有個理解啊。就好似係你只要努力，你只要可能讀得成書咧，就有機會出頭。咁呢個係我哋可能中國人咧對於個社會流動嘅一個我哋特別係到而家嘅一個諗法。咁但係擺翻喺東亞社會，甚至乎全世界好多嘅社會，呢、這個唔係常態嚟嘅，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嚟嘅。一般嘅社會，譬如你睇印度嗰啲所謂種姓嘅制度啦，咁佢哋係強調嘅社會穩定啦，就係你爸爸做乜你就要做乜。咁呢個一個好即係冇咩變化，冇咩社會流動，你都冇使唔使旨意啊？你做一個低階嘅工作，可以喺你努力之下可以轉做一個高階嘅崗位，咁係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即係喺嗰啲咁嘅文化之下，你講世家係冇需要，因為全部人都係世家。咁但係喺中國嘅社會裏面咧，我覺得比較重要嘅一個理解就係我哋覺得咁樣唔係一個常態，咁樣似乎係有值得討論嘅需要，咁本身已經好有意義。 咁但係你頭先所講話，即係如果我父親或者我祖上係做乜嘢，我就會做乜嘢。其實呢個咧係帶來競爭定係帶來反競爭？嗱，競爭有可能就係話，因為如果我自己做到呢個位咧，我保證我以後嘅世世代代都有一個好嘅位置。冇競爭嘅就係話，即係如果我上面都係做呢、這個，我又做呢、這個，我都唔使諗其他嘢。其實呢個制度咧，係咪即係有啲問題咧？ 係，我都覺得係即係好多問題。但係我諗佢有啲既有問題，亦都有必須。即係譬如啦，好多嘅技術嘅東西咧，喺未有大量複製嘅書本啊、書籍啊傳播之前咧，其實係冇辦法好好有效咁傳播。即係我而家我要，即係我成日都睇有關呢啲嘅不能夠書寫的技術咧，我就會諗起一啲即係曾經有啲小説啊，譬如呢個汪曾祺嘅小説《雞鴨人家》啦，咁佢就講咧，嗰個人咧只會喺河邊度吹口哨啦，嗰啲雞鴨就會游過嚟揾佢，即係呢個係一個家族嘅傳承，教你點樣去同啲雞鴨嘅傾偈啊，點樣去孵蛋啊咁你冇書去做呢啲問題啊嘛，咁點樣去傳達呢啲對於整個國家其實有需要嘅而必備嘅知識咧？點樣鑄鐵啦？啲鐵點樣先可以做得最好啊？點樣先可以排除所有嘅雜質咧？咁其實冇辦法可以記錄落嚟。咁我相信建築都係有啲嘅建設有關嘅嘢咧，其實都冇辦法好好地淨係用書本，係需要有一個師承啦，甚至乎有一個長期嘅跟進。咁可能家族咧就是、一個最有效嘅載體都唔定。 呢啲專業技能之外，就算我哋舉翻啲淨喺書本上嘅知識啊，有個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司馬遷啊。司馬遷掌握嘅其實太史公或者太史令掌握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就係天官啊，就係識官星啊、曆法等等，呢啲其實都係家傳嘅。即係佢如果唔係嘅話，普通人係做唔到呢樣嘢。 嗯，司馬遷我哋講，譬如我哋講到世家嘅觀念，可能即係以《史記》即係有世家呢一個嘅傳記嘅部分都係緊要。咁我覺得司馬遷都開咗少少嘢嘅，即係佢都冇淨係世家裏邊都冇淨係擺即係諸侯我哋最初嘅觀念，咁亦都有可能有啲功臣啊、重要嘅一啲人物啊，都開始擺喺嗰個世家裏邊。咁其實都開到某啲。嘅闊少少嘅諗法，大家覺得咦，即係其實有啲人我哋喺歷史上留名嘅人咧，其實都有傳承喎，即係都有佢嘅祖上可能都各自有啲光彩。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司馬遷開始關注到，除咗帝王將相之外，其實周邊都有好多影響歷史進程嘅人。 其實呢個正正就係翻到我哋一開頭喺度提出嗰個疑問，秦漢時代咧，正正一個關鍵就係皇后將相另有種府、大家開始質疑係咪一定就係咁樣嘅咧？嗰、那個階級唔變動嘅咧？嗰、那個正係一個階級變動好大嘅社會。其實，所以司馬遷有個厲害嘅地方，正正就係 把握咗呢樣嘢。 喂，但係咁樣嘅皇后將相係一個階層，咁但係喺呢個階層裏面咧，或者係呢個咁嘅即係人財富裏面咧，究竟邊個人坐咩位？高定低，其實都有一定嘅競爭性喺度咧，先可以有即係變化嘅，或者可能真係有一個挑戰喺度。頭先阿卡文問到咧，即係如果係譬如嗰個繼承係比較穩定啦，咁啊大概係呢班人做啦。咁但係喺邊個人坐邊個位置咧？如果都係有一定嘅競爭喺度咧，咁或者係可以有個機會，你做得好可以爬升得更高，咁讓你嘅子孫可能個起點更高嘅。咁呢個咧都會係刺激到咧嗰啲做嗰個高階階層嘅人咧，佢哋嘅能動性啊，即係佢哋會更加努力。 係啊，同埋我覺得譬如以對住漢為啦，以武帝時期咁計啦，咁好多都係有家世或者背景，咁最出名嘅可能係魏家同埋廉真出嚟嘅霍家。嘅相關嘅人物啦，佢哋都係漢武帝時期，即係衛青啊、霍去病啊，然後霍光啊呢啲嘅人物。咁你會發覺咧，就當時之前我哋同家齊都提過，一陣間可以補少少，就係話嗰啲人物咧，去建功立業嘅時候咧，去打仗咧，都係有個機會去打仗。咁但係咧，有機會贏或者輸嘅。咁佢嘅輸嘅時候咧，都係死罪。係贏嘅時候咧，就送好多嘢俾佢啊，搞好威風。咁所以 贏嘅應該咪輸俾佢。 嗱你諗下，佢都係家世即係子侄嚟噶嘛。當佢要罰嘅時候咧，都係唔留手嘅，要滅族啊，要抄家都。所以我覺得他用人的時候他找一些可能信賴人有家世的部分，但是到真的要建立工業的時候都歸回去那個所謂論功行賞罰的一個制度，我覺得都是要將即武帝是有效地將家世和賞罰兩樣去做一個平衡，都是他們當時候的一些想法。 我想補充一點，但是魏霍兩家咧起點係非常之低嘅，所以其實呢度亦都正正印證咗有社會流動嘅出現。 嗯，係啊，即係大家都啊，正話 Vicky 想講嘅就係、是，即係佢哋都係本身都係因為姻親嘅關係啦。咁、然後佢哋本身有啲甚至乎其實唔係即係所謂嘅正即係正宗嘅即係長子嫡孫啊，嗰、個系統會有啲係即係呢度開展唔到。咁總之就係起點好低啊，再所講，咁所以都見到即係嗰個變化都係武帝想做啲嘢嘅一個行為啊， 咁但係嗱，譬如我哋講秦漢社會咧，嗰個社會流動，我哋唔會假設佢係好似明清咁樣咁激烈嘅。咁但係我哋講到明清，我哋即係譬如想像科舉嘅社會，咁似乎好似係流動性好大。咁但係真係能夠從白丁可能一個普通嘅平民，好低下階層升咧去到好高嘅 level， 係好少好少嘅例子。 係啊，雖然係好少咁，但係咧歷史嘅可愛之處咧，就係你永遠都會記錄一啲呢啲稀有嘅成功啊，咁但系稀有嘅成功咧，就唔代表我哋冇反应啊，系嘛，所以都系有啲机会嘅。下一节咧，我哋继续讲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繼續講咧有關呢個世家大族啊，識人識字好，定係成功需富幹嘅問題啊。咁其實中國嗰個演變都有高有低，有起有落嘅，即係嗰啲世家啊，各種嘅情況都唔一定係一成不變。咁譬如話其中可能。都同一啲選拔人才嘅制度有關係啦，咁譬如漢嘅察舉制啦，咁啊東漢後魏晉時期嘅所謂嘅九品官人化咧，九品中正制延伸嘅以嗰個世家同埋寒門嘅分隔嚟處理嘅方法，咁其實就將可能之前我哋講譬如漢朝嘅時候曾經有零星嘅突破嘅嘢咧，再壓得落去更加嚴重。咁譬如更加討當我哋討論到譬如東晉啊依啲嘅問題嘅時候，更加多係討論緊一啲文人嘅世家大族為執著住幾乎所有嘅資源嘅部分。咁而譬如第一節嘅時候，家齊有講到啦，譬如隋唐時候開始有科舉咧，其實係一步一步咁樣去開放。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單計隋唐咧，都個開放咧都係有限制。咁其實都限制住嘅。又譬如簡單講，譬如溫卷啦，即係依一類型嘅，你要同某啲熟悉嘅人馬或者重要嘅人頭面人物去做溝通咧，其實背後咧都有咗利益嘅瓜葛，你先能夠所謂上位。咁依啲利益瓜葛背後咧，都係同家族或者家世係連結。咁所以我哋睇，就算係唐朝咧，嗰、那個所謂向上流動咧，都並非咁容易。咁可能做到宋朝嘅時候，可能見到更加多真正嘅變化係喺度發生。咁要強調咧，就係中間咧，即係因為討論呢個問題，首多。 多當然有我哋作為時代啦，每一個時代嘅背景啦。我哋嘗試翻翻一個開放啲嘅討論，即係所以咧，我哋舉例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嘅跳躍。咁但係都係個目標咧，即係想翻翻去我哋當代為當代服務啊嘛。即係而家我哋要討論嘅時候，其實有冇啲例子講翻出嚟？其實可以援引翻究竟邊一樣嘢啊？嗰、那個搖擺之間嘅兩翼其實係點樣咧？而更加想我想一直想帶出嚟就係係咪真係咁絕望啊？人類嘅進步係咪真係冇路行啊？嘉敏哥， 係啊，但係你話要為當代服務，而家要我哋用當代嘅概念所諗嘅大家族，一定就係話一定係有權有勢有錢嗰啲先至叫大家族。咁但係你之前我哋即係上一次舉嗰啲所有嘅例子咧，呢啲嘅世家其實佢哋都係當官嘅嚇，佢哋都係都同嗰個即係皇權係有關係。咁除咗佢哋係當官，或者佢哋可能係文人之外啦，佢哋會唔會都係話好似我哋而家現有嘅概念咁，都係好有錢嘅，甚至係可能真係有軍隊、有軍力、有武力嘅，即係握住呢啲嘅權嘅咧？ 哇，卡文，你提嘅就好複雜嘅問題，因為我哋而家好似簡單講話世家大族啊，或者貴族，咁但係我諗如果你要再仔細去分咧，其實你有啲就係所謂嘅文化世家啊，有啲又真係武力軍功嘅世家啊，咁所以要講咧幾集都講唔完。但我諗，如果大概去睇就係話，我哋中國講到有傳統以嚟啊，從先秦時候嗰啲貴族啊，嗰啲世家，其實有一點要注意咧，就係最初係文武不分嘅，所以我哋會見到好多咧，即係譬如話，就算去到漢代，好多所謂世家大族啊、世家子弟，其實佢既可以做文官啊，亦都可以做武官啊，亦都甚至有啲家族咧可以同時間咧培養出咧有文有武嘅例子啊。咁我哋舉一個可能大家都會熟知嘅例子啦，漢書嘅作者啊，咁我哋通常話班固，咁但我哋知道其實就唔知班固一個人嘅嘛，佢哋姓班呢一家人咧出咗一個班固啊，已經喺東漢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大文豪嚟噶。咁另外唔好忘記佢個細佬班超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嗰、那個啊，去到西域啊大展拳腳。其實淨係呢一個家族，你已經睇到有文有武，仲要加多個妹又叫班超嘅啊，又係出名嘅有學問嘅人，呢、這個就更加難得啦嚇，即係有男有女添。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就係呢一啲家族咧，即係。嗰、那個資源其實都好點講，即係分配得好平均啊，男女文武都有，而且頭先回到你嗰個問題就係話，呢啲人又當官嘅，有冇錢呢？班家都係有錢嘅啊，因為佢哋起家嘅時候其實就係一啲土豪嚟嘅啊，咁有好大嘅牧場啊，養好多嘅牛馬咁、啊，咁然後咧其實個家族上升亦都咧連結到一個傳統最重要嘅因素就係姻親關係啊，因為班家其實就喺西漢嘅時候。因為有成員就即係進入咗呢個漢成帝嘅後宮啊，成為咗妃嫔，咁從此個家族咧就同官場結上關係，就扶搖直上啦啊！咁去到東漢嘅時候，當然就更加出名啦、啊、所以我覺得呢個應該一個幾全面嘅例子去回應你頭先嘅提問。 不過卡文問個問題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就係、是、嗰個武力嗰個重要性係點？但我哋咁問嘅咧，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是、文化嗰樣嘢，我哋似乎係覺得係正統嘅，或者係大路嘅。咁有文有武加埋一齊咧。似乎就即係可以話係，尤其是喺漢朝啊，或者可能魏晉之間，甚至到唐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咁啊，但係我哋即係可能喺中國嘅大家族咧，我哋一點我覺得比較突出嘅，就唔係淨係有財有勢有姻親關係咁簡單，最緊要係有文化。 嗯， 嗰文化資本或者佢個文化嘅力量咧，係可以話佢哋能夠去做官啦，或者係喺社會上邊喺文化上邊好有影響力咧，一個根本嚟。咁即係你文化唔掂咧，武力好勁咧，咁都係俾人覺得你係一般嘅啫、嗯，或者可能睇低嘅。係啊，咁就係有文化資本呢樣嘢咧，先最重要。咁啊諗起其實漢朝開始啦，咁啊即係大部分可能真係當官嘅，或者係真係有名可以流傳嘅人物咧，佢都係喺文化上邊咧，即係做好多嘅功夫或者係好多傳承嘅。咁啊有位喺西漢時候出名嘅文人啦，叫韋賢啦。咁佢就即係有個好重要嘅教導啊嚇，咁就係咩咧？即係金定係書邊樣緊要啲咧？咁佢就教訓子孫，或者唔係其他人講佢啦，就係、是、你寧願俾一攞金你嘅子孫啦，定係俾一本書嚇，或者係可能授一經啊，即係教佢一本儒家嘅經典嚇，邊樣嘢係緊要啲咧？咁啊，當時即係韋氏家族咧，佢就係選擇咧經書嘅嚇。咁啊，點解咧？因為你讀經嚇，如果通經嘅話，就有機會咧出人頭地走去做大官。 冇錯，正係因為咁咧，韋氏家族一門出咗兩個宰相、嗯、啊，就係、是、靠呢個經書嘅傳承。 我覺得嗰個問題咧，有關嗰個文武嘅問題，有趣得嚟咧，又值得要分翻兩邊講得嚟咧，又唔完全分翻兩邊講。我覺得有得意就係咧，我哋對理解中國歷史裏邊有啲人物咧，就譬如我哋會覺得文官就淨係識得讀寫字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譬如宋啊或者明啊，其實好多嗰啲咁嘅文官咧出嚟打仗咧，就即係打風山水氣，強到不得了啊！咁啊，又譬如啦，我哋成日覺得啲宦官就喺啲宮廷入邊做嘢啊，即係咁。但其實原來歷史裏邊好多宦官咧，即係文字武功乜都齊喎，即係英明神武，好打得，管理又叻，樣都掂。所以我覺得咧，就翻去正話 Vicky 你講啊，皇后將相另一種。我覺得即係嗰個問題就係、是、家世或者係俾到嘅咩咧？俾到可能某啲人物更加多嘅機會去發揮。咁、嗯、譬如我哋話，即係一講到譬如漢初啦，咁有人討論過，譬如劉邦嘅功臣集團，其實都係嚟自同鄉啊，佢裏邊好少數嘅嗰班人。咁、嗯、已經又出宰相，又出大將軍，天下最打得嘅，天下最叻嘅都喺嗰個鎮度。啊，成日都話，咁係咪嗰個鎮咩風水寶地特別好？其實就唔係啊嘛。其實就係咩啊？就係即係機會。即係有機會，自然就能夠令到普通人都能夠成才。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可以感覺到或者見到嘅東西。咁譬如我要分享嘅一個例子就係、是、可能係三蘇啦，即係蘇轼嘅父親同埋佢細佬嘅呢個系統。咁當然三蘇我諗大家都好出名啦，聽過。咁但係佢係嚟自一個四川嘅一個家族。咁其實再數落去蘇澈、蘇詢，即係佢個父親咧，其實再上兩代咧，其實已經係即係農富農啦，叫普通嘅農民。咁啊，所以回應家常正話講咧，就係、是、金銀咧，就係、是、不要金，不要銀，只要一支棍，就係耕田，係嘛？咁啊，大家知道即係宋開國嘅時候咧，其實後蜀即係十國後蜀咧，就同宋咧打到好激烈嘅。咁所以到真係佔領後蜀嘅時候咧，就即係就可能就用咗啲好辣嘅手段，去將裏面啲金銀咧就全部收曬㗎嘛。咁就所以用鐵嚟做一啲嘅貨幣。咁所以其實亦都大量嘅殺戮喺後蜀度發生。咁所以我之前做嗰啲考就睇翻就係、是、其實呢一個蘇家咧，其實都係喺嗰次嘅大嘅對蜀嘅橫禍之後誕生嘅所謂新蜀國人，即係新一代嘅人嚟嘅。咁所以佢哋呢一代人咧就被去到仁宗時期咁上下咧，就慢慢開放，本來壓制呢啲蜀國嘅地方，因為後蜀呢啲亂臣賊子啊，叛亂地區啊，我哋就唔好俾佢上位。咁但係去到咁上下啦，仁宗嘅時候就不如我哋開放俾佢哋玩下啦咁，又撞正即係非常之出名嘅歐陽修。咁、啊、就令到呢個蘇家可以得到去上位。咁而我另外一個我觀察到嘅細節就係、是，其實考到科舉嘅就係兩兄弟嘛，蘇轼同蘇澈啊嘛。但其實蘇轼係冇正式考到科舉，咁佢係以即係明知明嘅明咧，四十零歲嘅時候就跟住個仔入京，然後咧就成為咗一個大家即係欣賞嘅一個人物。咁所以咧，即係個家世都可以調轉嚟嘅係嘛？即係個仔如果成功嘅話咧，都可以益化父親。我見到嘅時候咧，我就我對人生嘅將來都有啲期望，大家個仔， 個仔啊， 所以即係可以嘅扶貧子貴， 係啊。 又或者咧，就係頭先你講咁耐咧，都係話即係我哋要有一啲嘅機會。如果我哋嘅出身係寒門，我哋都可以憑藉住一啲嘅機會咧，都可以即係突然間喺發圍或者突然間上位。咁啊，扶貧子貴呢個係佢好罕有嘅例子啊。又或者比較即係普遍啲嘅例子咧，就係、是、娶個有家世嘅老婆。咁、呢個咧就真係或者係嫁入去一個名門，咁可能咧就會係容易啲嘅一個嘅突破啦。 我諗卡文想講嘅咧，都係之前我哋講到唐朝嘅時候，譬如有娶五姓女嘅一啲嘅習俗啦，或者嘅講法啦。咁就係當時啲文人咧，就算你要考科舉啦，成功咗啦，點都好啦，咁你都係以咧希望娶到咧啲貴族嘅婦女作為佢嘅即係妻子咧，就係成為將來仕途嘅一個保障嘅關鍵。咁所以就好努力咧，會娶嗰啲咩盧氏啊、崔氏啊嗰啲咁嘅五姓女咧，就去做。咁所以依一種嘅即係叫做咩請求娶妻就求呢個有錢人，或者娶妻就求呢個有權勢嘅人咧，當然係唐朝嘅風尚。咁啊，所以成日我哋睇啲詩咧，咪好清高嘅，啊睇到好多飄飄然嘅。咁但其實佢實質上操作上面咧，都同幾有當代嘅氣息噶。 唔係，但係咁樣講啊，如果係譬如從東漢一路打落魏晉南北朝，甚至唐初，基本上咧 嗰個姻親關係係族門對族門， 係啦， 係啦。咁你寒門點樣同呢啲大族咧可以去對到親家咧？咁喺嗰啲時代咧，似乎就好難。咁但係到到宋朝喺唐朝開始啦，咁但係到宋朝咧，即係成為大盛啊，就係、是、大家打破咗嗰個階級嗰個關係，即係以邊個係真係喺官場上邊成功嘅、嗯，或者係可能喺科舉上邊咧有好嘅表現嘅。咁啊，即係呢個咁嘅趨向就係一般子弟，只要你一登龍門，又有機會娶到五姓女啊，或者有機會娶到一啲世家大族，咁呢樣嘢已經係打破咗咧嗰個可能階級上邊一啲嘅枷鎖都唔定。 我覺得應該進一步咁樣睇嘅，即係老實講咧，其實就好少好似韓劇咧啊，窮家仔突然間攀上咗呢、這個啊社長嘅千金嘅。頭先我譬如五姓女呢啲啊，即係有名望嘅家族嘅女，其實都唔會嫁俾窮家仔嘅啊。你必然就係嗰個男嘅咧，可能透過軍功建立咗好大嘅軍功啦，咁啊即係封侯拜相啦，或者就係你考科舉咯，一登龍門。其實亦都係文化家族啊，利用自己嘅千金咧，去結一啲即係結識一啲即係當朝嘅新貴啊，大家互相咧相輔相成。所以呢個應該冇咁浪漫啦。 係啊，的確係啊。所以即係講到呢個姻親嘅氏族嘅關係咧，都係有權力喺裏邊嘅。始終咧，兩個人結婚咧，其實係兩個家族嘅事。下一節再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上一節係講到一啲同啲世家大族通婚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其實唐嘅時候，我覺得其中一個關鍵嘅時期都係武則天嘅時期。咁我相信咧，武士咧係好清楚見到咧，即係唐初嘅時候咧，嗰個世家大族啊，關陇集團嘅力量係相當之大嘅。咁關陇我相信喜歡歷史嘅。嘅朋友都唔會好陌生嘅，咁大家都知道，即係當時嘅五胡亂華之後啦，其實好多嘅各種嘅外族咧就嚟咗華生活，咁有啲成功即係上位嘅，就做咗公侯拜相，咁但係亦都喺即係當時即係偏長安向上一啲邊疆呢個地方咧，有啲陸鎮咧就仲冇好強嘅漢化，亦都冇同中原好多連結，咁就變咗咧就反而被壓制，咁呢班人叛變咗之後咧就再入住中原咧，成為咗新嘅一啲嘅主導力量。咁呢批力量咧，就變咗咧就高度團結啊，就成為咗一個所謂叫關陇地方嘅一個功臣，即係叫武力嘅集團。咁呢個武力集團咧，亦都有政治力量啦，亦都慢慢咧攞咗各種嘅資源，咁啊成為咗雄霸住唐朝早期嘅一啲嘅力量。咁我哋話武士咧，成日俾人批評咧，就即係武則天成日俾人批評咧，重用自己嘅人啦，又話要改自己啲人啲姓啊，改曬嘢咧。其實我相信咧，喺某個程度上咧，都係同呢一班本身紅據住呢嘅關陇集團咧做一個對抗。 好啦，喺呢度不如我稍稍解說一下啦。我哋講關陇集團，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近代一位好著名嘅歷史學者陳仁確提出嘅概念啦。用一個最簡單嘅講法咧，所謂關陇集團就喺北朝後期到唐初咧，文化同埋血統咧混合嘅一班統治者。咁但其實同時間咧喺大概唐以前啊，即係北朝咧大概200多年累積落嚟咧，其實喺中國北方咧有一啲我哋所謂嘅漢人。啊，傳統落嚟嘅世家大族，咁主要都係做咗好多代都做官啦，又嗰個文化嗰個修養好好啊，又經學傳家咁等等。個問題就係去到唐初出現咗一個情況啦，所謂關陇集團掌握住軍事政治嘅實力啊，咁但係咧喺文化上咧，或者個社會嘅聲望上咧，大家仍然覺得咧呢啲北方嘅所謂漢族嘅高門咧，即係最叻嘅，咁就頭先我哋上一次提到，譬如話五姓女就係崔、盧、李、鄭、王啊五個家族，咁大家就覺得啊呢啲家族咧傳承咗咧，甚至由漢一落嚟啦幾百年嘅文化，咁喺社會上聲望高咧。以至於咧，即使咧喺唐初當朝為官嘅人咧，都覺得，咦，同佢哋咧結婚咧就巴閉啦，同佢哋結婚就叻啦咁。咁所以咧，其實引致到咧，早喺唐太宗嘅時候咧就好唔滿意啊。唐太宗已經講過，即係話冇理由我依家嗰啲做官嘅人啊，竟然個個都想去同呢啲沒落咗嘅啊咁嘅所謂五姓咧結婚。咁所以其實從唐太宗咧去到頭先阿卓然提到武則天啦，其實都有多次嘅動作咧，就係想話去打壓啊。 撳低呢啲五姓嘅家族啊，咁以至譬如話稱佢哋為禁婚家啦，唔俾當朝嘅權貴同佢哋結婚啦，甚至咧係唐朝官方嘅力量去編一啲氏族志啊，氏族志就係講依家全天下咧咩家族係最叻嘅啊 number one 嘅，咁就全部將咧自己唐朝皇室同有關係嘅就擺曬上去，就故意咧將呢一啲嘅五姓咧就壓咗落去嘅。 OK， 我覺得呢個好精彩嘅世家嘅例子，即係官方定一個排名，邊個家族咧係最威嘅咁？ 皇家嘅最威啦， 好似好特別嘅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狀況嘛。 好似啲排行榜， 係啊，我哋要編個家族排行榜，嗱，邊個家族咧就可以容易上位啲嘅咁樣。 但係最激死呢個唐朝皇室嘅咧，就係咧，雖然有依啲排行榜，但係民間仍然覺得咧，嗰啲五姓咧係 number one 嘅。 咁似我哋而家嗰啲咩？一百大香港嘅中學排行榜嘅呢個， 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嘅一樣嘢，由東漢開始咧，咁其實好多人係中意將人啊或者係事咧去品評啊，去整個排名出嚟啊，咁以至到嗰、那個譬如感恩官人法咧，某程度上都係種呢種咁嘅排名氣氛嘅一個表現嚟。 不過我覺得咧，可能即係娶五姓女，又或者係即係有個姻親關係咧，除咗係維持嗰個血緣，即係大家都係名門望族、門當户對之外咧。我想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是一个保证，就是说可能他们是文人世家，或者他本身是名门望族，他比较懂得去教他的子女、这些的大家闺秀，他是这些五姓女大家闺秀，可能他会教育在自己的子女那里都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传统或者一个心得的。 咁魏晋南北朝之間咧，其實南朝好多嗰啲帝王咧，佢都係軍人出身，咁啊啲大族咧未必好睇得上佢哋，可能覺得呢班老粗嚟嘅，咁、啊、所以個文化喺佢哋自己嗰啲家族裏面，嗱、那個皇室或者係可能邊個係做皇帝嘅可以變，但係只要佢哋呢一個咁嘅系統，係啲咁嘅世家大族咧不變嘅話咧。啊、中華文化啊，或者係即係最核心嘅嗰啲咁嘅即係文化價值咧，都係喺度嚇。咁、啊、呢、這個咁嘅考慮咧，我哋都要喺當中去諗埋嘅。咁啊，即係所以點解我哋話斯文不死係咁重要，就係、是、因為喺啲世家嗰度嘛。 但係呢啲即係斯文不死嘅世家咧，其實佢哋係比常人。除咗話佢哋有學識，佢識得教嘅，但佢都係掌握住好多嘅，即係一啲嘅資源嘅。佢哋有錢，佢哋有嗰個脈絡，佢哋知道如果我想揾人做官，即係我想培養個仔女做官，佢應該學啲乜嘢？其實佢哋本身即係可能就係好似而家咁講，即係贏在起跑線。 係啦，但係贏在起跑線得嚟，我又有啲懷疑嘅，即係嗱，即係係咪真係咁易教仔咧？即係係咪真係識得？我娶个五姓女翻嚟，佢就一定帮我将个仔教到成龙。即系你理解嘛？即系嗱，我哋而家嗰个讨论嗰个话题就系，系咪因为家族嘅传承就直接导致到知识嘅传承，而直接导致佢喺科举度得到成功？我咧呢个系一个巨型嘅滑波嚟嘅，我哋想象就美好，现实咧就好多唔一定嘅变化，其实喺中间系发生噶嘛。咁但系又好似真系 work 噶。点解？ 猜一句先。头先阿 Carmen 讲到咧，即系嗰啲家族咧，有教育啊，有钱咧，有样好重要嘅嘢，有图书馆。 嗯 啊，即系我哋要谂下喺古代咧，唔系咁容易。其实啲人可以读到书啊，睇到书啊。咁你嗰个家族嗰个教育嘅传承，其实好重要嘅嘢就系你屋企有冇个图书馆咧。啊，咁头先提到系啦，诶、哎、个仔可能未必想读经书啊，但系你屋企如果有图书馆咧，即系嗰啲世家大族咧，摆咁多书喺度咧，如果多多少少佢摸下睇下，佢诗词歌赋或者其他嘅知识都比人学得多咗。 烂船都有三分钉啊嘛。嗱，但系我哋成日有个迷思咧，就系觉得嗰啲世家大族咧資源豐富咧，所以佢哋就可以培養啲即係佢哋嘅子孫咧，可以有好大嘅學問。咁但係呢個係我哋喺現實嘅環境裏面，我哋明白唔一定噶嘛。 係、 啊、即係話知你阿爸係點樣有學問，你個仔可以都係冇咩出息。咁呢啲喺歷史上屢見不鮮啦，或者可能我哋周遭嘅情況，我哋都理解，唔係個個都一定係咁樣。咁但係咧，我哋想強調嘅咧，就係頭先 Wiki 講到，譬如圖書館或者係藏書，咁係一個條件嚟。咁、如果冇呢啲條件咧，基本上就係好多嘅嗰啲世家大族或者一般。家族嘅子女咯，子孫啊，一女應該都冇乜機會喺當 都有才女嘅， 都有才女，但系就大我哋嫁個文人啦，嫁個好人啦，咁、但系大部分都係即系男性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係想去讀書都唔得，咁啊，即系於是乎咧，我哋其實要諗下嗰個所謂世家大族啊，或者一個家族嘅背景咧，點樣可以去喺培養子孫上邊咧係有利 咁嗱，我幾樣嘢我想去講嘅。咁我比較對於晚期中華帝國明清時代熟悉啲啦。咁喺明初有一個好有名嘅家族啦，叫二門鄭氏，就喺依家浙江金華嘅。咁呢個二門鄭氏咧，就唔係淨係喺明初喺朱元璋時代咧先有名嘅，佢哋好早就發跡噶啦，喺北宋時代咧就已經開始起家啦。咁而咧佢哋都經歷過宋朝。跟住元朝到明初啦，咁直到明朝天顺年间啦，佢哋都仲係好有名，亦都好受到社会尊重嘅，皇室都好尊重佢哋。原因係咩呢？就係因为呢个家族呢女婿同居，十五代呢都係一齐冇分过家嘅。咁佢哋就即係共同居住啦，共同财产啦，咁并且可能係因为透过同居共财，以至到佢哋嘅资源可以好高度咁集中，咁有自己学校。佢哋學校好到一個地步咧，係會招收到一啲外來嘅學生，譬如係明初嘅大儒啊，宋濂咯，都喺裏面喺元末嘅時候喺裏面讀過書。咁嗱，我哋睇到啲咩呢？就係、是、你如果個家族咧個力量係夠大，財力豐厚，咁首先就係、是有資源可以起學校、請老師、買圖書。咁呢啲咁嘅即係可以話係教育上面嘅硬件啦。咁另外就係有好多人一齊居住啦，咁就有好多嘅子孫呢可以一齊去讀書，咁就形成咗個讀書嘅群體。你諗下，即係我周圍啲叔伯兄弟全部都喺學校裏面讀書嘅，我自己自然都有一個咁嘅感覺啊，要去出人頭地或者太過懶散，你都唔敢。咁另外仲有啲咩呢？我見到佢譬如宋濂呢啲咁嘅即係當時頂級嘅人才都喺佢哋訓練出嚟嘅。咁當然啦，宋濂後尾先大大有名嘅啫，讀書時代應該一般人。咁但係就係佢延攬好多呢有才能嘅外姓人。喺裏面去學習，咁就從而可以刺激到佢自己本族嘅嗰啲學生。咁凡此種種，我哋可以見到啲咩呢？就喺呢啲咁嘅世家大族咧，佢哋其實集中佢嘅資源喺教育上面咧，可以產生出嚟嘅力量咧，係一般人冇可能有。咁起碼有一大班同姓子弟同你一齊去讀書啊，一齊卜卜齋。 呢度咧，啱啱阿嘉齊講呢個咧，譬如以宋濂呢個例子去讀書咧，我覺得其中有一點咧，就係呢啲世家大族可以建立嗰個人際網絡。 嗯。 啊，咁樣咧就，我會諗到咧，有時啲朋友講話，嗰啲小朋友咧要送去咩地方讀書咧，最主要就係睇下你識到啲咩人。其實喺古代一樣啦，即係你有呢個機會喺一個學習嘅機構或者環境入面咧，其實你係為嗰個子孫鋪平咗一啲。即係道路啊，佢可以建立一啲將來嘅，可能進入，如果喺古代就係進入官場啊，或者進入文壇嘅嗰個人際網絡。 嗯，正話依個問題攞兩個，即係第一就係世家大族啊、名門望族啊，大家歸受教小朋友啦，即未必可能解決到個上限，但係可以解決到個下限咯。即係同盟教育嘅好處就係你可能你細個唔會反叛都係變，唔逼你背就背。咁所以咩三字經啊、弟子規啊，好早就可以解決咗嗰啲嘅部分。咁所以佢個基礎係打得落嚟，咁亦都有呢一類嘅基礎，亦都尤其有延伸性。即係話你就會正話你第一次佢哋講，咦呢啲人咧好似啲禮儀好啲喎，係咪？啲規矩好似好啲喎，好似知書識禮一啲喎。佢未必真係好叻讀書，未必好有書源，但係佢可能喺基礎方面就有啲喺度可以見。 咪啲咁嘅家族咧，最緊要佢有家訓啊嘛。 係 咁啲家訓或者甚至乎有啲家規咧，就要跟。咁頭先講嘅二門鄭氏，佢一樣好得意嘅家訓，嗰啲家規啊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你讀書背到四書咧，你就可以喺十五歲嘅時候可以官禮。即係可以去大帽成人禮，但如果你唔得嘅話咧，你就要讓你啲弟弟啊，或者可能後生啲嘅子侄咧嚟到去官禮先。咁啊，所以呢樣嘢都幾冇面噶。 係啊，同埋仲有一點我需要講咧，就係佢點樣將呢個所謂嘅即係官場啊、能量啊、錢嘅資本咧，轉移成為文化資本。中國有一樣嘢好得意，就係通過個科舉制度咧，令到嗰啲有權力同埋有勢力或者有戰鬥能力嘅人咧，去追逐於文化資本，想咧，喂，讀書咧先至係真正嘅我哋要做嘅事。咁呢一樣嘢真係不得了。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上一節都有講到點樣去通過教育啦，其實就係嗰個所謂嘅 呢個財政啊、金錢啊、權力嘅資本咧，轉化為文化資本。咁啊，呢度咧講少少即係文化資本啦。即係其實文化資本咧係有所謂排他性喺當代咧，譬如呢個布迪厄啊、波多瓦咧，其實有一本好出名嘅書叫《區隔》，佢就話即係其實咧文化資本咧係容易咧區隔呢、這個即係有能力嘅強勢嘅一啲譬如中產階級啊，喺法國裏邊嘅討論就係同埋一啲普通人嘅分別。咁佢就會嘗試用各種嘅品味啊。同其他人嘅唔同咧，去嘗試展示自己嘅強勢同埋強大，而變成咧就有一個吸引力嘅狀況。咁譬如上一節咧，就係嘉齊都有提到，即係嗰個你嗰個讀書嗰個強勢，其實衍生性咧，即係一種佢嘅品味比較好啦，佢有一個獨特嘅能力啦。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東亞嘅獨特嘅展示嚟嘅。東亞咧喜歡咧將呢個讀書咧作為即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文化嘅資本，而有相當嘅研究亦都講咧，東亞嘅教育咧係叫 over educate 嘅，即係話咧，東亞嘅家長咧傾向於譬如話你只要讀到大學畢業咧就能夠揾到工啦，就會讀個碩士，到你都要讀碩士揾到工咧，就讀個博士咁樣。咁喺東亞嘅over educate 咧係一個常態嚟嘅，咁亦都代表住咧，可能正話嘉齊提到呢種讀書啊。傳承咧係唔單止係文人家族，延伸到幾乎所有嘅人咧都有咁嘅心態。 嚇，唔係嗱，咁其實引申出嚟係咩咧？我哋成日都以為咧喺晚期中華帝國啦，咁由宋打後啦，到清朝啦，咁科舉就係一個最重要嘅選才制度。咁而科舉係相對非常之公平嘅，亦都公開嘅，只係好少人可以參加嘅啫。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似乎就係邊個能夠做官，咁就靠你讀書。咁啊，即系如果你成才嘅，你可能喺里边脱颖而出嘅，你可以做官，做大官啊，位极人臣。咁呢个我哋有一个咁样嘅迷思，个唯才社会就似乎系咁样嘅走向。咁但系有两点我哋要注意。咁首先就系喺最开放嘅时代都好，咁啊，中国嘅传统政府咧都有所谓任嘅制度啊。咁就係有赴任嘅可能性。咁你阿爸做大官嘅話咧，嗰啲子孫咧係可以相對而言咧，第一可能係得到較低嘅官位，可以即係即刻可以入仕。咁第二個可能咧，有啲時代咧就冇咁開放嘅。咁但係俾你入學讀書啊，咁你又可以去成為學生，成為生源，以至到你可以去容易啲去考科舉考嘅試。咁啊，呢個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咧就係頭先都提到，如果要參加科舉考試咧，其實係要有一個學生嘅資格。咁啊，邊個人可以做到生源咧？咁啊，通常都係透過考試啦。咁但係你透過考試，頭先講有可能有任嘅機會。咁啊，咁呢個唔使煩啦。但係要考試嘅話，你就要。讀書識字，你先可以考到試 ，OK 到，然後先可以去參加科舉。咁呢個就係一個點講啊？你如果冇文化嘅資本，冇一個文化嘅資源喺背後，你基本上起步都去入唔到去。 嗯，我想講兩樣嘢。第一咧就係頭先阿卓然提到東亞社會同文化資本咧，我諗起我最近睇一啲研究有一個好有幾有趣嘅例子要補充下嘅，就係日本其實喺明治初年啦，大概1860-70年代咧嚇，即係個社會開始有變動啦嘛，因為經過即係明治維新嘅時候，咁但係咧你會發現當時即係嗰個文化資本與嗰個社會階層咧係緊密咁仍然係聯繫咧，佢就話有嗰啲書店啊，即係啲人去書店買書咧。好多即係個社會階級比較高人咧，係強調自己買一啲大本啲靚嘅書。你普通人咧就要喺街邊地攤咧買啲可能啲繪本啊，或者啲咧即係好似質素差嘅書 嚇。我唔準你咁講啊，譚家齊 呢度正睇到啦。第二咧就係阿家齊提到嗰、那個科舉嗰樣嘢啦。我諗呢、這個我諗起，如果我哋去新界。平山文物徑咧，其實你會好清楚睇到一個好實際嘅例子啊！嗰度有幾塊即係鄧氏家族嘅碑咧，嚟即係紀念佢哋一啲嘅先輩啦，就即係考到科舉功名。有幾塊碑咧，都係啲晚清嘅舉人啊、進士。然後去到最後一塊咧，就係有一位喺民國初年咧嚇，即係北洋政府時代考取咗。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啊，咁所以咧，我哋好明顯睇到就係呢啲有資源、重視文化同教育嘅家族咧，喺嗰個科舉廢除之後，社會轉變咧，佢冇科舉考啦嘛，我就用力量將我嗰啲子弟送去外國讀書， 啊，考個楊進士翻嚟。 咁即係咪即係話即係入到哈佛就等同於以前即係科舉嗰度即係考到功名差唔多啦？ 我諗當時嘅人都重視就係呢樣嘢啦，因為你去到外國嘅即係有著名嘅學校，咁就相當於係楊進士啦。你翻嚟個前途當然就一片光明啦。 嗱，我正話 Vicky 講咗一樣都幾得意、幾重要嘅嘢，就係、是、其實科舉制嘅廢除啦。咁科舉制嘅廢除之後咧，其實即係考科舉做官咧，就相對直接啲。當然細節我哋知道前前後後好多各種嘅準備啦，但係都係一條所謂做官作為終極嘅路途咯。即係簡單講就係、是、用今日講法就係公務員咧，就係、是、所有人類嘅歸宿啦，就係、是、最尾就係公務員，係咪？因為官做官就係公務員。咁但係其實現代化之後咧，其實多咗好多可能性去證明一個人咧成為一個人才或者係社會嘅重要嘅一啲嘅人物，係嘛？咁啊，譬如即係一去到當代嘅時候，好多嘅家族可能就有啲新嘅變化，嘉文咯。 係啊，好似我哋即係幾集之前咧講過，即係梁思成咧，咁佢係梁啟超個仔啦。咁我哋都話過佢係即係同埋佢個即係外人啦，一齊去林徽因就一齊去到即係美國留學嘅。咁啊，好似頭先阿 Vicky 所講話，即係開始有啲人會放羊啊，攞個羊進士啊，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咧，梁啟超自己係文人出身，但係佢嘅仔女咧，其實去到外國嘅時候咧，都係從事呢個專業嘅，好似阿梁思成就係建築師啊，咁即係其實嗰個即係可以即係佢哋發展個範圍咧，就大咗好多啊，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淨係可以四書五經，跟住翻嚟就做公務員，即係佢哋係可以從事唔同嘅專業，有唔同嘅學問嗰個發展咯。 係，呢個可能都有啲。接近即係可能五四嘅一啲嘅變化同埋風尚，即係五四嘅時候咧有一個風潮係幾變化，就係都可能晚清已經出現嘅，就係話唔再讀所謂傳統嘅文人會讀嘅，即係文學啊、人文學科啊、歷史啊嗰啲，而轉移咧就去一啲叫數理啊、工科咧作為佢哋嘅一啲嘅目標，咁即係有。背景就係話認為科舉係一個禍害啦，即係一個係一個大嘅背景，八股文啊，科舉禍害啊咁。咁所以當時係一個咁嘅氣氛。咁而我相信對於梁啟超呢種人物嚟講咧，都係天人交戰嘅，因為佢既有舊學，又有新思潮。咁佢子女嘅培養，佢最尾選擇咗放羊，然後讀呢個建築咧，都係代表住當時嘅文化精英嘅呢個選擇。 但我覺得睇中國嘅文化精英佢哋嘅選擇，特別喺民國以後，咁啊官場就唔係一個必然啦。咁啊或者你可能做官就唔係精英嘅唯一選擇。咁但係會揀啲咩做即係精英嘅出路咧，或者係前程咧？就頭先阿卡文講到，可能好多係專業嘅、理工嘅、醫學嘅等等。咁向呢啲咁嘅方向邁進咧，似乎就係我哋嚇中國呢邊精英佢哋嘅走向。咁但係我哋如果從全世界嚟去睇咧，譬如喺民國時候英國嘅點樣，或者係歐美嘅國家佢哋嗰個發展嘅取向係點樣咧？就係佢哋好多嘅精英階層咧，佢哋選擇嘅學科、選擇嘅出路咧，係譬如歷史學，譬如係古典學啊，咁係向呢啲方向走嘅。咁啊，同我哋喺中國呢邊咧，可能選擇嘅嗰個所謂精英嘅路向會有啲唔同。 係，譬如就舉個正話，你啱啱講到啦，就嗱，記住啊，記住，唔係因為咁咧而鼓勵大家讀文學或者歷史啊。譬如丘吉爾係嘛，就係、是、讀歷史出身啦，咁啊伊頓公學咁啊，就非常之最強嘅，因為佢就選擇去讀歷史。咁當然啦，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即係世家到不得了啊，即係一個即係貴族，即係有爵位嘅家族出身嘅一個人物啦。咁所以佢去選擇讀歷史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早嘅一個所謂管治階層嘅訓練嚟。咁所以佢好早亦都，譬如丘吉爾好早就畢業之後好快就已經送去管理啲殖民地部啊啲咁嘅工作，管理中東啊呢啲咁嘅印度啊呢啲咁嘅事務，咁都代表住咧喺歐美嚟講咧，對於嗰個管理人才即係做官啊嘛，大家需要嘅素養係有啲變化，有啲唔同，呢個都係一個得意嘅地方。 但我覺得咧，即係我哋今日成集講咗咁多關於世家咧，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個歷史。其實最重要嘅，即係對我嚟講最重要嘅一點就係話，我哋幾時係拋除咗呢個世家嘅概念，令到普及教育係大家都可以即係有呢、這個去即係有機會係受教育，平民百姓、寒門出身，你都有機會受教育。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緊要嘅一個即係歷史嘅轉折點啊。好似啊，即係阿 Vicky 之前提過話平山鄧氏啊，佢見到話即係之前有啲人考取功名，咁我都睇到話，譬如好似十九世紀末嘅時候咧，香港政府喺新界。 考察嘅時候，佢哋都寫翻一個報告就話咧，喺新界幾乎係每一條村，無論佢大細咧，都有一間學校。但嗰啲學校當然唔係我哋而家嗰個概念裏面咁完備嘅一啲學校啦，可能啲學校只會喺祠堂裏面上堂，又或者係用一啲即係村屋嚟上堂嘅。但係咧，你會見到其實即係推廣教育咧，喺香港人或者新界人一直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樣嘢嚟嘅。甚至之後，當即係香港政府喺20世紀初咧，未係真係完善咁將即係教育咁推廣開去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新界嘅鄉村，佢自己已經係籌錢起學校，即係呢樣嘢係佢哋即係反映到嗰個社會，其實佢哋係好重視教育呢樣嘢。 係，我覺得即係現代化裏邊冇咗科舉，同埋結合住現代化咧，其中一個最大嘅突破咧，都係大家抱歉，特登我講就係、是。可能女性的變化是很巨大，咁我就嘗試喺臨尾咧就舉一個反例，就係張愛玲啦。咁譬如話，我哋話依啲張愛玲都係即係貴族啦、世家嘅子女啦。咁而佢其實我一直認為啦，好多嘅子女其實係控制住實質上一啲家族嘅生殺大權，同埋判斷好多嘢。原因就係佢天生地管理家族嘅時間比較多啦。第二就係佢好多時都比較長命啲，咁所以佢好多時都係幾代人咧都係瞻仰住佢嘅決定。咁但係女性喺當代就可以多啲選擇，譬如張愛玲咁，其實佢係嘗試脱離自己嘅家族，走住自己嘅路。其實就靠兩樣嘢，第一就係讀書，咁佢可以去。出去地方讀書，第二樣嘢就係佢可以靠住普通城市階級市民嘅資助，即係簡單佢就可以賣書，就可以維持自己的生計。咁呢啲都係所謂點樣去脫離家族，反而可能係一個當代嘅一個精神同埋信念都唔定。咁所以我點解即係借住呢個長啲做個總結啦？即係譬如我哋可能而家依刻我哋討論嘅就係話，我哋要靠住父幹啊，靠住屋企去做。但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哋曾經喺歷史上面好長嘅時候嘅好多嘅人咧係。有就算有家族有支持有晒所有嘢都好，佢都嘗試為咗自己嘅興趣，為咗自己真正嘅才華走出自己嘅路。咁而我嘅要做咗咁多年嘅準備，一就要講嘅就係咩咧？你如果你有才華嘅，你一定要樂觀，將來咧係可以有爆發嘅。你唔一定要靠住屋企，好嘛？今日就到呢度，好多謝。